剪断了长发，剪你的

长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 下一片。

Thank you.

去，爱爱爱，用力踩那不堪一击的洁白，丑八怪，爱爱，这是我们的时代，我不存在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写下过。